众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即係，發我而家啱翻翻個第二節啦，咁咪後講嗰啲嘢就 唔講唔講，你 lead 啦，你 lead 啦， 準備咪開始， 係啊，開始過啦，開始過啦，講啦， 開始 啦，誒唔係先，點解嗰啲關計時間燈冇撳到嘅？ 即係有機會，而家啲人睇緊我哋喺度懷疑緊，究竟開始 先我哋吹水嗰啲嘢應該冇入麥嘅咁。嗰啲嘢就唔適宜入噶啦。 絕對 不但係，我實講，而家睇個大鐘，其實我哋冇可能唔開始講嘅，都要講。當開始咗啦，講照講啦，照講啦。 當開始咗。 即係觀眾會見到個左上角嗰個零零零零。 誒，唔係，觀眾睇唔到呢啲係內部嘅啫，呢啲唔使理，呢啲唔使理。 O K。 好啦，喂，咁我哋繼續。 我哋講到搭十搭十一左右都要停嘅啦。 O K O K O K。 好，咁啊，繼續講翻統戰啦嚇，講翻香港嘅統戰先啦嚇。咁啊，香港嘅統戰咧，其實就同。即一定要睇翻許家團講嘅。咁啊，第一白馬偽政策。白馬偽政策咧，就係即係港工委就負責推動。咁就係、是、意思係講簡單，滲透係啦，港澳工委滲透香港各階層同埋各個層面。咁啊，達至咧社會控制、政治滲透同埋呢個。最終咧就係呢個嘅選舉操控啊，咁啊要達至呢三樣嘢。咁呢三樣嘢咧就我頭先講咗啦，97年前佢最主要當然就係社會控制啦，同埋政治滲透。咁而許家團佢最厲害嘅地方就係話咧，佢係扮演一個開明嘅中共喺即係香港嘅。最高官員非常開明，咁咧就同即係好多專業團體都有偈傾嘅嚇。咁而喺八九民運之前，中國民運之前咧，咁啊做過啲咩咧？就係話佢又揾過阿李柱銘，又揾過阿司徒華。咁啊，呢啲係李柱銘、司徒華自己講嘅啦嚇。咁啊，叫佢哋組黨喎，即係97年前， 啊、 就叫佢哋組黨。咁啊，同埋話有要錢啊，有錢要人啊，有人。咁個目的係咩呢？其實即係大家好清楚啦，即係想要順利喺97之後咧接管香港啊嘛，同埋要有外國聽話嘅政黨嘅良性競爭。咁但係呢良性競爭係可以喺中共嘅操控底下， 當然呢種係六四前嗰種環境啦。 係啦，六四前許家團咧就要做呢樣嘢。 即係其實嗰時司徒華、李柱銘再加李鵬飛係可以整一個香港式嘅人民行動黨出嚟。 唔係，佢嗰陣時嘅做法係希望有兩到三個政黨，唔係只係一個大政黨、啊、因為佢希望造就嘅就係一個。外国的政党不同政党的竞争，但是最终都是在中共的操控底下。其实的做法就是好像他处理所谓中国里面的政党一样。 换句话 你现在中国大家要搞清楚，中国现在是很多政党的，都有不是真的只是中共的，但是問題是所有呢啲政黨最終都係要聽中共話咁簡單，所以其實佢嘅做法其實係類似，其實係類似緊佢處理中共裏面嗰啲民主政黨一樣，即係最終你都係要聽我講，同埋最終因為你行政長官本身就是中共要壓頭噶嘛， 行政權獨大的嘛，所以立法權根本很小的嘛，所以他這件事沒所謂的，等於變相一個這樣類似的政協或者類似這樣的狀況底下去管治香港。其實這個是大家看回轉頭，其實中共的部署是想這樣做， 而最後的歷史兜的大圈，其實 他算是做到了，就是泛民建制之爭其實是一場大龍鳳。不過問題是現在有部分香港人醒了，發現了這場是一場戲，是根本找香港人找， 是啊，其實是大龍鳳來的，因為許家屯後來他八九年， 雖然八九即是六四後有一段很長時間是真的當是敵我矛盾，香港開代當民主派，但後來開始出現了首先是激進派，跟著是本土派，結果就令到泛民主派變回做一個民主黨派。 其實現在是啦，我想說的其實就是類似阿近剛剛提到的意思，是說呢因為八九年呢他的如意算盤，因為八九之後他許家屯都要自己出走啦，即是原來的如意算盤是沒辦法，那即有好有不好，一方面其實他在基本法討論的時候他又加了很多類似23條啊那些東西在裡面，又即 是第25條那時候加了提名委員會， 是啦，那就變了呢，中共變了又有戒心，但是據了解呢又多了一些譬如要保障什麼權利啊各樣東西啊那些這樣的條文呢又在裡面，所以裡面其實的確是有很多的矛盾的，即是有很多自相矛盾，而今次選委會不給港獨候選人，所謂港獨候選人參選，其實就突顯了矛盾咯，即是你到底是基本法裡面保障的言論自由參選自由重要啦，還是你所謂中國是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重要呢，即是你對於西方國家你當然是言論自由參選自由是最重要的，連台灣都是的，台灣你都不用簽什麼鬼的，如果我譬如很簡單我現在回台灣，就算在中華民國這個這樣的臨時政府體系裏面，如果我要支持台南獨立，如果我要支持台南獨立有這樣的政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他都不會不給你選的，基本上 他都在現實政治的角度他都計算條數，這種主張其實拿到票的機會低， 不是應該是這樣說，重點已經不是拿不拿到票的問題，不是重點不是拿不拿到票的問題，而是你的參選權，你的人民主國所謂民主體制裏面的參選和被選權，基本這些人權是大過你那個你本身你甚至大過你那個憲法裏面很多的條文， 即是另一個計算就是你真的 ban 了他不讓他選舉，那個政治代價太大 了，這個是即現實政治問題， 嚴重破壞現在這個即台灣這個政權的形象。 現在我只不過是告訴大家，譬如你英國都是的，英國我蘇格我支持蘇格蘭獨立，我都可以選蘇格蘭的議員，你不會說又整個確認書叫你蘇格蘭是自 英國自古以來一部分，跟住英格蘭蘇格蘭是即係英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冇呢啲咁嘅要你確認噶嘛，即係其他唔使講啦。 英國其實係甚至係有一兩個下院議員係共和主義者，佢講明佢整個命令係廢除帝制嘅，跟住佢每一年度嗰、即係佢每一屆嗰個宣誓，佢咪佢誓詞嗰個加料咯，又話係跟住話講完效忠英女王咧，跟住佢講多句話，但其實我 update 頭先嗰段説話係迫於無奈。 唔係即係意思係話，簡單嚟講就係話你呢啲咁樣嘅參選。你的政見你在一個民主國家裏面是不會用任何方式 去阻撓你， 你是只是得即戰後德國他說明說不可以給有納粹主義， 因為其實最根本的原理就是說政府的權力是從人民而來，這個是最根本的原理，所以如果我一旦抽取了這個不再同意了，咁你政府根本冇正当性㗎喇。咁你如果只係一两个人讲呢啲嘢，咁大家都唔理佢，咁冇所谓㗎。 即係 冇所 谓啫。而家特區政府嗰个税词咪讲到好似納税，即係新納税主义咁邪惡喇。但係呢样嘢我如果我可以兜口兜面回复佢哋，你不如传召呢个德国驻港总领事，你说服佢先呢第一步。 咪咁其实简单嚟讲呢，我哋又即係今日唔使講太多港獨啊，讀唔讀嘅問題，即係我個 point 好簡單啫。喺呢個階段咧， 你唔抗共頂住呢啲咁嘅並吞，頂住呢啲咁嘅滲透啦，你係死梗嘅。醫委會頭先我講嘅。咁我再舉另一個例子，即係點解我呢幾年啊會好似發咗癲咁樣，話突然之間好似我自己都轉咗性咁樣咧？因為我以前都係大中華交嚟噶嘛，即係如果大家睇翻我2000年、2001年都有本書叫《政治理論在中國》噶嘛，同阿陳祖維喺度編噶嘛，跟住又揾埋中國啦、香港啊、台灣學者寫噶嘛，所以我嗰陣時都係大中華交嚟噶，因為冇辦法，我哋自細教科書。阿 Sir 阿 Miss 讲的全部都是大中国的 东 西，所以我成日都会讲，近呢几年其实特别在台湾，即系一个很开放的环境底下，咪谂翻晒呢啲嘢咯，反省翻，喂，喂唔系，乜中国五千年，中国点解五千年啊？即系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但意思系话，即系好多根本的嘢咧，系重新再谂的时候，你发觉，喂，其实唔系咁样回事，或者你可以用第二个角度、第二个方式去睇。咁你變然咪豁然開朗咗咯？咁你豁然開朗，你咪有好多論述上嘅嘢可以提供俾大家選擇咯。唔係話淨係哇一言堂嗱。咁所以本土而家最重要嘅，我覺得咧翻翻嚟，即係我哋未來就兩個禮拜有選啦，一定要強化就係我哋點樣要抵抗中共，點樣係中港區隔。所以就算喺論壇又好，平時你同其他。即系屋企人傾又好，你突顯翻呢樣嘢，呢樣嘢係真係温水煮青蛙，煮下煮下咧，而家咧佢整個火咧又越嚟越猛，跟住咧個壓力煲咧可能吸埋添，而家咁啊喺度滾，即係滾到燙熱辣辣啦，咁所以先會有呢啲年輕人，大家話越嚟越覺得頂唔順啦，咁咪反得越嚟越勁咯，咁啊。我講翻個滲透先啦，我最深印象係咩咧？打反國教嗰陣，反國教嗰陣咧，大家有冇知道？最重要嘅唔係話佢課程綱要裏面話有咩要對住國旗喊啊咁樣好好咩？ 擺明要你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重點唔係呢樣嘢，重點咧係。咁離譜嘅課程綱要，竟然18區啦、19區嘅家長教師聯誼會咧，冇人出嚟反喎。咁你諗下，其實當時梁振英根本冇諗過咧，我咁樣推咧會有咁大嘅阻力，因為你正式嗰啲咁嘅校長啊、家長教師聯誼會正式呢啲咧，係根本完全係收編曬噶啦。咁啊，剩翻啲。戇戇居居嘅乳臭未乾嘅僆仔係嘛？跟住啲傻下傻下嗰啲家長，即係我啲 friend 阿陳識之咁樣，咁啊喂唔掂喎！佢因為佢哋真係有仔女係讀緊即係幼稚園同埋小學噶嘛，咁啊到時哇咁樣點搞啊？咁啊出嚟咯係嘛？咁啊好多我唔識嗰啲家長嗰啲 friend 咧都出嚟嘅喎，都出嚟嘅喎，咁咧就但係最大問題係收編曬啦。所以而家中共基本上嚟到个阶段咧，根本唔怕你反。咁但系而家大家都发觉嘅时候咧，就惨啦，因为你反嘅时候咧，发觉哇，全部得翻好少人啫，原来。 系。 咁点咧？咁啊唔好放弃咯，仲有机会啊！只要有一息尚存，只要有一个人，香港都仲有。 冇啊，两句咧，即系其实不论。對台或者對港的統戰，即中共兩大的殺着，第一就是一種即是大中華的情懷，第二就是錢，其實兩樣東西開始都失靈的嘛， 是啊， 你是搞到即如果你真的還有一些文化中共的情懷，根本上這個政上面的政權是搞到國不成國的， 是啊， 根本不應該對他有任何感情的，第一讲钱的话、啊啊、你现在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即你不讲资爆都好，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完结了，其实是没什么着数去搵的，你是会被他搵笨，你想你上去北上做生意的话。 今日台湾咪有个新闻啦嘛， 咪多啲多啲尾声啦，你讲埋尾声系嘛，最后一句。 商业周刊就话呢、台湾可能有3000多间企业呢，因为买咗人民币嗰啲咁嘅衍生商品啊。而家可能要執笠，因為日日蝕緊嘅。 係啊，即係最後都係鬱憤咗句口頭禪咯，世經執絕，你窮則散。 係啦，係啦，咁就大家 我收咗香港、台灣都係一模一樣。 努力啊，強調翻我哋嘅本土共識， 啊，即系唔好理嗰啲偽善建制派點樣抄啦，只要強調翻呢樣嘢，話翻俾屋企人聽，唔同噶，泛民呃 Q 你呃咗十幾年噶啦，唔好再投佢哋啦，係啊，就係咁。 今日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拜拜。